第六十集，沈直直起身，从洗手间回到卧室，目光放空。他在床边坐下，拿起桌上的药盒，里面一共九个小方格，每一格都塞满药片，圆的、椭圆的、方形的。他从贴着安眠药标签的方格里取了两片，含进嘴里，喝了口水咽下。他拉开被子躺进去，不关灯，闭上眼。沈直在一阵窒息中醒来，胸口像压了重物，空调开着，但身上冷汗密布。他在眼睛尚未睁开时，就察觉房间里是黑的，灯不知道什么时候熄灭了。他花了将近一分钟时间才慢慢吐出一口气，又深深吸了一口，胸膛起伏时终于能感知心跳，四肢发麻，重得抬不起来。沈直竭力伸手去摸开关，可怎么也没找到，怎么也找不到。他开始变得急躁，又回来了，这个念头无法遏制地在脑海里浮现。很快，生理反应印证了他。沈直重新回到呼吸不畅的状态，不同的是心跳得很快，快到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猛踢。他像一条脱水的鱼，张嘴不断呼吸，但这并不是他要的氧气。沈直挣扎着翻了个身，整个人摔在地毯上，听不见声音，看不见光，他甚至怀疑自己被关进了什么容器。伸长手往前够，没有边缘，无法感知这个容器有多大，它到底会有多大。他摸到一块硬硬的边角，是茶几。沈直扶着边沿站起来，他看见一道细弱的光线从大门的门缝底溢进来，很细很细的一条，看起来也很远。沈直想，也许有一条完整的马路那么远。他跌跌撞撞地朝那道光去，一路上碰倒了椅子和水杯，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，两条腿异常沉重。沈直费尽力气拖着他们，分不清那到底是行走的工具还是身体的累赘。摸上门把手的那刻，他感觉自己到达容器的边缘，他找到了。用力拉开门，眼前是酒店走廊，暖黄的灯，暗红的地毯。咔嗒一声，沈直微微睁大眼睛，看见对面的房门打开，许岩搂着雨雪走出来。打照面的一瞬间，他并不惊讶，脸上还是淡漠又疏离的表情。沈直凝滞的目光艰难向下，看见许岩脖子上的吻痕。雨雪笑吟吟地靠在许岩怀里，沈直惊觉自己逃离的或许不是什么容器，而是他赖以生存隐藏自我的栖身地。他现在想退回房间里，退回他的容器，但声音却先一步从嘴里跑了出来。 你们， 我们怎么了？ 许岩 叫出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沈直感觉肩膀突然变轻了。 我们能不能谈谈？ 谈什么？我干嘛和你浪费时间？ 许岩，就五分钟。 可思维里根本组织不出谈话的具体内容，沈直只是迫切的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的，想要和许岩独处。五分钟不行，那就一分钟，多短都可以。 沈直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有病就去治，别烦我行不行？ 许岩不耐烦地甩开他的手， 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，递到沈直面前。 赶紧去看心理医生。 沈直的视线聚焦在那个名字上，蓝秋晨。正愣几秒，他忽地苦笑起来。 不用了。 他怎么能告诉许岩，蓝秋晨本来就是他的医生？他转身走向电梯，按下楼键。他确实到时间看医生了，现在就得去。电梯门打开，沈直走进去，但里面是空的，没有轿厢。于是他像跳崖般的自26楼直直坠了下去。沈直从强烈的失重感里惊醒，灯是亮着的，但他仍然呼吸不过来，额上冷汗遍布，四肢麻木无力。几分钟过后，房间里的一切景象从扭曲变为正常。沈直很慢地坐起身，他整个人轻微哆嗦着，去够那个药盒，打开，冷静地把药片挑出来，3种，7颗，放进嘴里，又拿起水杯，将它们一口气咽下去。做完这一切，沈直在床上坐了很久，回想起梦里的场景。他从26楼摔下去，最后一刻，他成了旁观者，看见自己砸成一团血肉模糊。好像突然闻到血腥味儿，沈直的喉咙里猛地涌上一阵反胃，连拖鞋都来不及穿，他跑向洗手间，跪在马桶边，低头呕吐起来。刚吃的药被吐了个干净，沈直站起来，趴在洗漱台前，不断地漱口，用水洗脸。等到终于觉得够了，他关掉水龙头，听见门外传来隐约的人声。沈直倏地抬起头，转身走出洗手间，穿过短廊，伸手去开门。许岩刚心满意足地跟偶像见完面，聊完天，吃完夜宵回来。雨雪在此期间已经酒醒，回她自己的房间，和隔壁的陆森道了晚安。许岩慢悠悠地走到房前，正要刷卡，对面的门忽然打开。他转头看着沈直，对方脸上一片尸痕，刘海挂着水珠，眼底红血丝密布，唇色却很苍白，沉沉地喘着气。甚至他竟然是光着脚的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许岩觉得沈直根本就是刚从什么地方死里逃生的。可沈直现在只有虚惊一场的侥幸。在看到许岩是单独一个人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许岩穿着干干净净的白 T， 身上什么痕迹什么饰品也没有，连同食指空空。他看过来的表情有点惊讶，但绝对是鲜活有温度的，浇灭一切病态和绝望。沈直一秒也没有犹豫，那么短的距离，但他几乎是用跑的姿态冲过去，伸手紧紧抱住许岩。他觉得自己回到了充满烟火气的人间。